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啊。FM 九七四，音乐更动心。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啊。FM 九七四。 挑战时的自己，挑战不同成绩，跳动属于青春的新节奏，跟着呼吸，听节奏的强烈，颠覆想象的夜，唱出属于梦想的新能量音乐。 Welcome to DJ Spring Juice of Music， 让音乐 Hit the Warehouse of Music。 叮咚，欢迎光临，好，我是春晖。第一首歌曲呢是一首比较特别的啊，这是来自于鹿晗第一支的华语单曲，叫做是我们的明天。当然了，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重返20岁的主题歌。那歌曲呢就像是阳光下绚烂的海面一样啊，轻轻地击打着我们的心灵。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作为电影的宣传曲呢，真的是一遍又一遍的让我们听到的感觉到的，就是充满画面感的歌词，还有抚慰人心的旋律。那还有呢，就是鹿晗一句一句的动人的演唱。我们的明天，掌声有请。 一个人走到终点，不小心回到起点，一个新的世界，此刻我才发现，时间没有绝对，直到有另一个人能体会我的感觉，不用说不用问就明白就了解，每一刻都像永远。我看着没剩多少时 永恒的纪念。 没错，鹿晗呢用最真实的感受呢诉说着他想表达的那种种种的感情啊，真挚的嗓音诠释着专属于鹿晗的一种音乐，他用自己的真心，用心中最真实的语言啊，告诉所有的人呢他是值得期待的，你感受到了吗？好了，下面这样一首歌我们来继续听，是来自绿春春春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真的是和你一样，那通过朗朗上口的旋律加上感人至深的歌词在打动着听众们的内心，用最直白的表达方式呢表达着一种情感啊，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深情还有默契，那鼓励了在困境当中的人们，使人们能够鼓起勇气坚强的去面对困难，所以你来听听看来自绿春的和你一样，掌声有请。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，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，歌声是翅膀，撑住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只因爱的脸。 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？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，永远为你鼓掌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,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n Hui on Power Music。这里是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超级氧气，假如没有你看不起，不如坠入我的心里。想带你从吵闹到安宁，想带你从多云到转晴，想要为你整理家里，为你打扫收拾诗句。 又过了每晚给你热牛奶的时间，从最后写着我们没看完的影片，离开我的时间你是否还失眠，从不熬夜的我也明显黑了眼圈，你送的玩偶依然陪在身边，一束间浮现从开始到终点又重演。 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，潜入海底，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，我想和你穿过高低位置和时间累积，我想牵你穿过桥梁和人海拥抱你，我想和你 的地点，驻足，希望你的身影会出现。还没说出口的抱歉，曾和你约定的诺言，抬头闭眼，让泪流进心里面。 我想和你一起闯进森林，潜入海底。我想和你一起看日出到日落天气。我想和你穿过隔音位置和时间飞行。我想牵你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。 我想和你一起穿过格林威治和时间飞行。我想和你穿过教堂和人海拥抱你，用动人的情话书写夏日的电子情歌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叫做是失眠飞行，你还喜欢吗 ？OK， 这里是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给疲惫了一天的你呢，加一点油，打一点气，好吗？那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可以帮你舒缓一下心情的啊，是来自阿妹 张惠妹的一首老歌，叫做是解围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由詹雅、蔡健雅一手包办，收录在勇敢那张专辑当中。那勇敢这张专辑呢，可以说是一张相当具有阿妹个人风格的专辑了啊。那么从音乐作品的本身到造型，再到曲风的整体的融合呢，那这张专辑呢，都呈现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新鲜感，连同阿妹那种与生俱来的那股热情还有生命力呢，都通通的散发出来了。所以呢，累了一天了，阿妹帮你解围，掌声请。 告诉我这不算什么，这不过是讨厌，你有过更糟的经验。告诉我什么是快乐，这是怎样的感觉，让我得到一些安慰。还是不明白陌生的倔强的伤害，总觉得什么都看不开。谁为我解围，让我不再辜负这世界。 从山林唱到世界舞台啊，这个活力十足的女孩呢，展现了她独特的生命力，对人生勇敢直前，对梦想呢是勇于追求，面对感情通过之后呢也是依然勇敢的。所以呢这首解围希望能够解了大家很多很多的一些烦恼，好吗？好了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下面这首呢是来自红尘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的是误以为爱情。那讲述的是一段甜蜜而又苦涩的爱情故事。那个时而沉默时而活泼时而感性时而无厘头的小姑娘呢，在不知不觉当中呢，在投射进了更加复杂的情绪，拥有了更多的共鸣的力量。那所以这样的一首名为误以为在爱情里的歌曲呢，将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红尘的惊艳，再一次被她的超强的感染力所打动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来自红尘的误以为爱情。 拼命忍着不闭上眼睛，趁眼泪还没成型，蒸发空气中，不能让悲伤太透明，怎能轻易就被你看清？就算真的伤了心，倔强的沉默装作很冷静，怎么回忆心冻结成冰？你做了决定，下发号命令，还跟上我们的关系，只算友情。新的场景，太多的画面脑海里不停，再放一粉一色的耳机给我听，那些情歌多深情，怎能把曾经都删除干净？只算友情啊，难怪我不配有爱上你的荣幸。我怎么坚定梦突然惊醒，凭你把过去全部都否定，难道说我把友情无以为爱情？收集那么多证明，明明是你让我相信那是爱飞。

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能量音乐。好了，接下来呢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清风带过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巴别塔盛典。那这首歌曲呢，真的当时推出的时候呢，让我们会感觉这是一个很不太一样的清风哈。那其实呢，这也是一场属于清风和听众的一场狂欢秀。那么在吴清风为数不多的节奏感鲜明的歌曲当中呢，这首歌曲的艺术价值和流行性呢，也是得到了一个完美的绽放，让这首歌曲呢也是重新定义了吴清风式的摇滚啊。当然了，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建立在一个古老的传说之中的，所以呢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来自于吴清风巴别塔庆典，掌声有请。 他的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，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，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下颚上涂有的念，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， 有说有笑却无人知晓， 稍微理解， 吴清风巴别塔庆典啊。那借巴别塔的典故呢，那建造了一座自说自话的现代王国，人们呢在这里说着相同的语言，有着相似的境遇，但是呢因为立场不同想法不同，那基本呢是没法沟通的。那对于这种荒诞的状态呢，那清风呢没有批判，而是冷眼旁观。既然沟通无效，那不如呢把耳朵给关闭上，那享受这一场发生在巴别塔内的荒谬庆典。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真的是很好听。好，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听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新歌，郭采洁出新歌喽，我们来听听看吧。 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郭采洁推出了新歌《昨天的月亮是圆的》，跟月亮对话，诠释她心中的爱情。简练的歌词，迷幻的电子元素，再加上郭采洁沉稳的低音，有一种诗歌般的美感。昨天的月亮是圆的，明天的星空知道吗？昨天你说你爱我，明天的你还记得吗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唯盼勿相忘。我是 DJ 董鹏，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郭采洁《昨天的月亮是圆的》。 Welcome back， 欢迎回到全中国都在聆听的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下面这一首歌是梁静茹，别再为他流泪啊，这是一首非常柔软和细腻的情歌。那听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呢，总会让人想起梁静茹的另外一首歌，那就是分手快乐，那一样是非常激励式的情歌。那这样的一首歌呢，相比分手快乐呢，感觉更温暖了一些哈。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特别适合失恋之后还困在那种失落的情绪当中的人去听。那简单流畅的钢琴配乐呢，好比是一双手，而梁静茹的低声的吟唱呢，就给人的一种很温暖的感觉，用一双温暖的手去抚慰受伤的心灵，能让人感动的同时呢，也能够让人学会坚强。所以听听看，来自梁静茹，别再为他流泪。 你走了太久一定很累，他错了不该你来面对，离开他就好就算了，心情很干脆。他其实没有那么绝对，远一点你就看出真伪，离开他不等于你的世界会崩溃，转个弯里还能飞，就别再为他流泪，别再让他操控你的伤悲，就算有一点愚昧一点点后悔，也不要太狼狈，他不值得你的泪，把那遗憾留在大雨的街，你曾在迷失的旅途中盲目追，以后为自己醉。 情都非常珍贵，他的好你就放在心扉，记得有个人曾让你那样的心碎。你笑了照亮夜幕的黑，什么梦都不比你的美，多少年以后想起他还有些体会，那些你已无所谓，就别再为他流泪，别再让他操控你的伤悲，就算有一点愚昧一点点后悔，也不要太狼狈，他不值得你的泪，把那遗憾留在大雨的街，你曾在迷失的旅途中盲目追，以后为自己醉。就别再为他流泪，别再让他操控你的伤悲，就算有一点 那别再为他流泪呢，是梁静茹自己的一句自强的箴言啊，鼓励梁静茹平静地面对过去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把这句话呢来送给大家，好吗？ OK，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听到的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啊，是专属于范逸臣的 Love Story。 那世界上呢会有无数的爱情歌曲，从小到大呢都不厌其烦地诉说着真爱的意义。那仔细的品味呢，才发现歌词里边用简单的描述来诠释出真爱的一种感受，配合着时而深沉时而轻柔的音乐，缓缓到来了爱情的真谛哈。所以呢，一首歌曲呢，永远是重含义多情怀的，你明白吗？好了，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，来自范逸臣的 Love Story， 来送给大家。这里是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这期节目呢就到这儿了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再会喽，拜拜。 这海洋的距离，我的爱也融化在空气里。爱的故事有很多，你一定听过，他们说最美的爱情像湖泊，美得忍不住停留，而人 心的风吹过了，却飘下一片片叶落。放开手，往北方走，留下伤心的树独自忍受。你离开我，连一句话都不说，却默默看着今晚天空星光闪烁。看今夜的流星划过了天际，敲我的心，我无法再冷静，请你要倾听，你是我的唯一。我不愿去相信我们之间隔着海洋的距离，我的爱也融化在空气里。今夜的流星划过了天际，敲我的心，我无法再冷静，请你要倾听，你是我的唯一。我不愿去相信我们之间隔着海洋的距离，我的爱也融化在空气里。 什么？